花和秋月它最美丽，少年的情怀是最真心，人生如烟云它匆匆过呀，要好好的去珍惜。时光它永远不停息，把我们年华都带去，天上的风云它多变幻，唯有情谊地久天长。桃花美丽不常开，好景伊人不常在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顺风化似雨，鲜花它只能赠佳人，真情它送给心上人，又是一个艳阳天，花好月圆长明朝，花好月圆长今 朋友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歌手李丽芬演唱的一首《得意的笑》。《得意的笑》呢，是1993年台湾电视剧《英雄少年》的片尾曲。这首歌呢，不但发挥了李丽芬的这个声线，而且呢，也奠定了她豪迈而不失柔情的一种风格。 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，名和利呀、什么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，今生无缘来生再聚，爱与恨啊什么玩意，船到桥头自然息，什么万一，船到桥头自然行。

北京时间19:00。